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8月11号星期三。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北京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5.8，处于轻度拥堵级别。另外，河北、天津的各条高速都是正常开启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首先会关注疫情，北京新增一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方面，电子警察值守斑马线，第一天半天多抓拍不礼让违法120起。 天津方面，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信创股撬动千亿级产业集群。 河北方面，沧州东光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南国北种特色种植业。 国内其他方面关注，杨倩、侯智慧等26名奥运冠军荣获全国38红旗手称号。 国际电讯方面，韩国新冠日增病例超过2000，政府呼吁休假归来应立即检测。 另外，德国预计10月份将会取消免费新冠检测。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28集，佟宝民用体育弘扬传统文化。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还有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京津冀新干线，我们继续用大段的时间来关注疫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1号通报，8月10号的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1例，其中境外输入28例，本土病例83例，江苏54例，湖北14例，河南7例，湖南5例，云南2例，北京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北京市卫健委今天上午发布通报，10号0时至24时，北京市新增一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而在今天下午4点钟，北京市召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38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通报了该确诊病例的相关情况。 8月10日0时至24时，北京新增一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确诊病例住址为房山区岩村镇天虹乐活城北区，为8月1日公布的无症状感染者，近日出现发热等症状，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8月1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轻型。该确诊病例一家抵京前主动向所在社区报告了全家的旅行史，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门进行核酸检测，除7月30日返京的同航班密切接触者外，目前判定在京密切接触者54人，为确诊病例及时治疗和疫情防控赢得了时间。 而昌平确诊病例一家抵京前，由于不知自己曾经到过疫情风险区域，故未向所在社区报告。除返京的高铁有密切接触者外，目前判定在京密切接触者1754人，封控确诊病例工作、就诊、居住及周边小区等相关点位14个。因此再次提示进返京人员，在进返京前应主动登录北京健康宝京心相助小程序，准确完整填写个人信息，路途中注意做好个人防护，从严落实各项防控措施，为自己、为家人、为邻居、为同事、为所有生活、居住、工作在首都的人们撑起一片蓝天。 此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介绍了京外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员工返京返校的要求。其中提到，一，在京外低风险地区的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员工要尽快返京，在京满14天后，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返校。 二，在境外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县市区级直辖市为所在区及14天内有该区域旅居史的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员工暂不返京，待所在区域降为低风险地区之后可以返京，但是需要持登机登车之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京之后实施14天的健康监测，在抵京当天及满7天时进行核酸的检测，健康监测期满之后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方可返校。 三，在境外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域内的其他县市区级的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员工可以返京，但需要持有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京之后实施14天的健康监测，在抵京当天及满7天时进行核酸检测，健康监测期满之后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返校。 另外，四，在京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员工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有前述情形的，师生员工家庭成员在京满14天核酸检测阴性之后，师生员工持本人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方可返校。五，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使馆人员子女学校及职高师生员工返京返校也按照以上的要求来执行。 另外，发布会上还提出了要严格会议活动疫情防控要求，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一是严格落实北京市关于大型会议活动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非必须的暑期会议活动一律推迟或取消，或改为线上形式。二是中小学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不再组织暑期的线下活动。三是暂停暑期所有学校学生的军事训练。四是取消各级各类夏令营等活动。 另外，北京中小学和所有高校将会既定时间正常开学。今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按照总体的部署，北京不仅仅是中小学，包括所有的高校都将会按照既定的开学时间正常的开学。中小学按照9月1号正式开学做好各项的准备，如果有突发情况的变化，也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向家长以及向学校公布。 我们继续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从7月28号北京昌平区龙泽园街道出现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之后，昌平区街道对龙跃苑2区以及周边的8个社区采取了封闭管控措施，并开展了3轮的核酸检测，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今天龙泽园街道继续开展8社区第4轮的核酸检测，龙跃苑2区第5轮核酸检测。 梁庄家园社区书记、居委会主任张艳华今天介绍说，社区工作人员从昨天晚上就已经搭建好了硬隔离措施，画好了1米线间隔，做好准备工作，并且通过公众号向社区的居民发出核酸检测的通知。今天上午不到11点，街道的9个社区各检测点陆续报告检测采样完成。待检测结果出来之后，如果居民检测的结果全部为阴性，那么社区 环境采集样本为阴性，经过北京市还有区疾控部门的综合研判，龙泽园街道除了龙悦苑二区以外的八个社区都将会解封，而解封之后，这些社区的居民还将会严格进行7天的健康监测，每天2次通过测温小程序打卡报告体温以及健康状况。健康监测期间要求不出京、不聚集、上班往返2点1线。 由于近期国内的疫情反弹，不少原计划出京休假的市民都陆续取消了行程，将视线转移到了京郊。从山水景区到精品民宿和农家乐，一手抓经济的同时，一手抓防疫，争取为市民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出游环境。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近期由于非必要不出京政策，京郊在周末迎来大客流，旅游从业者迎接业绩红利的同时也紧抓疫情防控。刘林庙镇旅游办负责人田宇镇介绍， 各村的村口呢都设有这个卡口，就是对咱们来的这些个游客呢要进行测温登记，扫一下这个健康宝和行程码，然后我们对民宿户的要求呢，就是说在你的店内健康宝要张贴，然后行程码要张贴出来。空间呢，无论是厨房、公共场所，或者是那个客房，都要统一每天那个消毒2次，做好相应的记录。 日常检查与抽查结合，督促经营者为游客提供安全环境。怀柔区十里桃花民宿经营者肖颖告诉记者， 桥子镇要求我们民宿户准备疫情防控的物资，他们会联合检查或者暗查，查到哪个民宿或者民宿没有准备这些，就会取消接待资格，让我们员工点菜佩戴口罩，落实扫码登记，询问他们的旅居史，近14天出没出京。 作为游客出游的重要目的地，景区的防控一直是旅游环节上的重点。延庆区野安湖国家湿地公园游客中心李佩奇说， 景区要求游客要主动的出示健康码，接受测温，并且要保持安全距离，科学的佩戴口罩。景区暂时不为有14天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人员以及入境未满21天的人员提供旅游服务。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微信公众号长城内外旅游以及八达岭长城预约门票，预约成功后再前往景区，刷身份证后直接入园。 提醒市民，即便在京郊也注重个人防护，不聚集，戴口罩，乘兴而游，安全而归。 接下来关注天津方面，昨天天津市召开了第161场天津市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以及天津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等部门就疫情防控措施都进行了介绍。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张清淼的报道。 由德尔塔变异株引发的疫情与既往毒株相比，呈现传播能力显著增强、潜伏期或者传带间隔缩短、病毒载量高等特点。为严防德尔塔病毒，本市制定了7项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市卫生健康委党委副书记、主任顾清介绍说， 全面升级中高风险地区抵京后14日隔离政策，中风险地区实施居家隔离，高风险地区实施集中隔离，针对其他重点城市低风险地区返京人员查验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开展预防性核酸筛查，共涉及全市16区223个场所48.3万人，检查结果全部为阴性。 目前本市交通运输部门也升级了防控措施，各重要场站、港口等单位主动出击，防患于未然。市交通运输委二级巡视员黄红星说， 在机场入境防控方面，成立入境航班客舱清洁工作联合保障组，选拔了10名专业员工，统一对入境航班开展机上保洁工作。在港口作业管理方面，严格登船人员的管理，要求做好2级防护，全程接种新冠肺炎疫苗，所有中国籍入境船员均按14+7隔离要求管理。 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为严防疫情通过文旅活动传播扩散，市文化和旅游局也制定了相关措施。市文化和旅游局二级巡视员刘桂明说， A 级旅游景区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严格控制游客接待上限，确保接待游客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75%，严格落实门票预约制度，确保游客信息可查询可追踪。 连日来，天津市静海区不断加大工作力度，有序推进12到17岁目标人群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12到17岁目标人群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除了以学校为单位的集中接种之外，也有不少家长选择带着孩子到就近的接种点接种疫苗。在义乌北方国际商贸城疫苗接种点，已经有不少适龄符合接种条件的青少年在家长的陪同下做好了登记，等待接种。 为了提高接种的效率，减少等待时间，在现场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的指引下，家长带着青少年按步骤流程操作，现场井然有序。而据了解，未成年人接种新冠疫苗需要监护人全程陪同，准备青少年及家长的个人身份证或户口本等证件，并且要签署疫苗接种的知情书。专家也特别提醒，青少年在接种完新冠疫苗之后，不推荐和其他的疫苗同时接种，而其他疫苗和新冠疫苗的接种间隔应该要超过14天。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当前全国疫情形势出现反弹，铁路始终处于疫情防控的一线。而在火车站，值班站长肩负着代替站长行使职责，协调指挥车站运转的重要职能。今天，河北综合广播记者曹丽、郝明走进了石家庄火车站，跟随着值班站长陈瑞先，看一看火车站如何做好疫情防控，铁路职工在防疫一线付出了怎样的劳动。来听报道。 佩戴口罩。 石家庄火车站东进站口，旅客排队等着进入候车大厅。关于疫情防控的进站提示正循环播放。往日熙熙攘攘的大厅里空着不少座位，显得有点冷清。值班站长陈瑞先说，因为国内部分地区的疫情，石家庄火车站的客流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比高峰要少2%，六七万人，现在大概就2万人吧。 陈瑞先今年51岁，是目前石家庄值班站长中年龄最大、工龄最长的一位。很多旅客可能并不知道值班站长这一岗位的存在。在站内，他的责任最重，不管是日常的作业流程，还是遇到突发事件，都需要值班站长来协调。虽然客流量少了，但陈瑞先的工作一点并没有少。遇到列车移交发热病人等突发情况，更要及时处置。 作业上应该比其他时候要减少不少，但是它更多的是一些防疫上存在的一些突发的问题，需要你去及时妥善去处理。现在主要是对这个疫情防控严格要求，确保北京的安全，确保沈阳安全。 一天3万步，遇到突发事件冲锋指挥在前，留给人们的是步履匆匆的背影。这就是值班站长日常的工作，琐碎而又忙碌，平凡中承担着重大的责任。 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疫情情况。自今天开始，南京市建邺区中风险地区清零，而在今天下午3时开始，成都市青羊区的中高风险区也清零。当前北京疫情防控形势仍然非常的严峻，请市民朋友自始至终要遵守防控的要求，对目前尚在中高风险地区的所在县市区旗及14天以内由该区域旅居史的进京返京人员暂缓进返京，并且要求配合所在地的防疫管理。那么截止到目前，境外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县市区旗、直辖市为所在区还有55个。 拒不配合防疫检查打伤民警，隐瞒虚报个人行程，编造发布虚假疫情信息。河南省公安厅在昨天晚间集中通报了11起涉疫情防控违法犯罪行为案件，依法严厉打击妨害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 8月6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河南省公安厅曾经联合印发《关于严格遵守疫情防控有关法律规定的通告》，明确提出，违反疫情防控相关法律规定的，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对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实施有关违法犯罪行为的，将会依法从严从重惩处。 核酸检测是疫情防控的监测网。为了及早发现病毒感染者，防止疫情扩散，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日前印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全员核酸检测组织管理工作。此外，各地也要求提高重点行业领域的人员核酸检测频次，进一步筑牢疫情防控防线。 通知要求，确定实施全员核酸检测之后，要尽早尽快的组织实施方案，确保检测人数在500万以内的在2天之内，检测人数大于500万的在3天之内完成全员检测。 要实行网格化、精细化的管理，摸清待检测人员的底数，做到不缺一户、不漏一人，做好预约管理。同时也要严格落实采样点的感染防控各项要求，确保没有因为现场人群聚集而造成疫情的传播。 近期全国疫情多点发生，也让各地的核酸检测需求猛增。连日来，上海的核酸检测量日均突破了30万，是此前的大约3倍多。多家医院核酸采样的检测点增派人手，优化流程，部分医疗机构还推出了24小时不打烊的核酸检测点。此外，江苏、湖北、陕西等地再次下调了新冠病毒检测的项目价格。湖北、陕西公立医疗机构核酸检测项目的最高限价由每次80元调整为60元，江苏由每次80元降为每次65元，在便民的同时筑牢疫情防控防线。 再来关注湖北方面，今天下午，湖北省武汉市召开新冠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并且答记者问。其中，他通报8月10号0时至24时，武汉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例，均在封闭区域和隔离点发现。 今天，河南开封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公告表示，昨天开封市玉市县新增1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是涉郑州市第6人民医院关联人员，系玉市县首例无症状感染者曹某民同村的村民和密切接触者。 另外，今天上午，浙江省宁波舟山港码头发现了1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今天下午，浙江省宁波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并且答记者问。发布会上通报，根据目前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核酸检测的情况，初步判断为境外输入关联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再来关注张家界。据掌上张家界微信公众号消息，昨天的0点到24点，湖南省张家界市新增5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没有新增无症状感染者。从7月29号以来，张家界市累计发现本土确诊病例58例，已经出院0例，现有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例，已经解除隔离0例。 另外，今天在南京第22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当地的卫健委通报，南京市10号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数均为0，又有3名确诊患者出院康复，而多处风险等级下调，疫情发展趋稳。 据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丁小平通报，在昨天的0点到24点，南京没有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经专家评估，又有3名确诊患者达到了出院标准，今天将转到定点医院康复。 记者梳理从8月5号南京第一批6名新冠肺炎患者出院接受隔离康复以来，已经有29名患者达到了出院标准，转到了定点医院康复。截止到8月10号晚间的24点，南京本轮疫情累计报告了本土确诊病例233例，目前南京市还有204例确诊病例在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进行治疗，其中47例为轻型，157例为普通型，没有重型和危重型的病例，所有患者目前病情平稳。 今天早上，扬州市主城区开启了第6轮大规模核酸检测。据江苏卫健委消息，昨天江苏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4例，均为扬州市报告，其中13例为轻型，41例为普通型。以上病例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从7月20号至今，江苏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696例，其中南京市233例，淮安市12例，扬州市448例，宿迁市3例。 今天早晨开始，扬州市主城区开展了第6轮的大规模核酸检测。检测范围主要包括涵江区、广陵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科技新城以及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的全部居民，包含外地在扬州的人员。 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头条，我们汇总了一些疫情方面的消息。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一起关注3地热点。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 京津冀三地热点。 京津冀新干线，我们接下来关注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北京机动车礼让斑马线的相关消息。记者从北京交管部门了解到，经过了五个工作日的公示之后，今天零点开始，北京市217处路口值守斑马线的电子警察开展执法工作。截止到今天下午两点钟，一共抓拍录入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违法120起。 早上的6:44，在东花市大街路口南侧，一辆白色的小客车没有礼让正常通过人行横道的两个行人抢行通过，被电子警察抓拍记录。经过后台交警的审核之后，这一违法行为被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这辆车也成为了北京市第一个被非现场执法系统记录的不礼让斑马线的违法车辆。 路口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的违法行为大多都是转弯车辆造成的，其中比较典型的违法行为有从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行人队伍当中强行穿插，造成行人行进当中中断的，另外逼停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行人的，同方向已经有机动车停车避让行人仍然强行通行的，还有就是采取突然加速等方式绕过正在通过人行横道行人的。在第一批217处路口抓拍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违法的电子警察投入使用之后，下一步交管部门也将会继续增加路口不礼让斑马线电子警察的设置数量。 再来关注工程方面的消息。日前延重高速公路北京段环境修复工程基本完工，工程对因为高速公路建设造成的山体破坏进行了生态还原，同时在长大隧道内设置了彩绘疲劳唤醒提示系统，有效保证车辆的通行安全。 延重高速公路北京段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西北辐射的重要路线，同时也是服务2022年冬奥会的唯一快速路。针对高速公路建设开凿山体所造成的环境影响，绿化部门在松岩路南侧的华北第一高坡进行了环境的修复。 据了解，这一处高坡的海拔从780米到850米，一共有9级。这一次生态修复主要以土层喷波加植物栽种的方式进行。修复技术模拟了原地表的土质酸碱度，选用了锦鸡儿、雀儿舌头、绣线菊等一系列的本土植物，还原了原有的植被层的群落，减少外来植物对当地生态群落的入侵与危害，保证了原汁原味。 同时呢，由于延重高速山区段的桥隧比达到了95%，隧道过长容易引起疲劳驾驶的事故，所以绿化部门呢，在西洋房隧道以及西大庄科隧道利用 LED 洗墙灯还有涂料彩绘相结合的方式，分别绘画了春夏秋冬的景色，通过灯光和彩绘的变化，可以让驾驶员更加的清醒，有效的减少隧道内交通事故的发生。 最近京津冀三地的消协开展的网络游戏消费教育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经过统计，仅在京津冀消费维权联盟网上宣传平台播放的播放量已经达到了5096万次，网友点赞数量近170万次。暑期呢是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消费的高峰期，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从7月23号开始，通过京津冀消费维权联盟网上宣传平台，陆续推出了11期网络游戏专题消费教育短视频内容。 此次网络游戏专题消费教育由多家网络游戏提供单位协助制作，从游戏实名认证、账户保护以及纠纷解决、防沉迷政策科普等环节，以场景模拟的形式生动具体地进行多角度讲解，旨在向网络游戏消费者提供科学的消费观念、维权意识、消费技能等等，避免因为盲目消费所造成的权益受损。 将来京津冀三地的消协组织将继续依托京津冀消费维权联盟网上宣传平台，陆续开展各行业的消费教育工作，追踪热点，以案说法，向消费者提供科学的消费观念、消费知识等等，来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继续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热点。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新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工程已经完成了80%。通过两轮百万亩造林工程的实施，北京已经形成了千亩以上绿色板块250处，万亩以上大尺度森林湿地29处。首都蓝绿空间实现了互联互通，形成健康绿色网络。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通州区台湖镇的万亩油气园是一片水清暗绿、生态景观丰富的湿地。它的特点呢，就是将台湖镇多年来的平原造林成果整合起来，使台湖镇实现了全域的景区化。北起京哈高速、南到凉水河的万亩油气园中，以道路串联大大小小的绿地景区。台湖镇万亩油气园的设计师张坡说， 万亩油气园里的道路呢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结合了一些拆迁同对地，有机的与村庄相结合，结合老百姓的出行，出门见绿。 第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注重新建林的区域性建设，而新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则结合拆迁腾退、流牌增绿的规划，在选址上注重与上一轮造林地的衔接，形成大尺度的森林景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王岩说， 以台湖万亩油气园为代表的大尺度的森林斑块一共有8处，两带一环一心的生态格局呢，也将我们这个大尺度的森林斑块串联起来，形成了副中心很好的森林的基底。 在实现林地衔接的同时，北京也在打通生物迁徙的通道，营造小微湿地，适合野生动物栖息的地方越来越多。北京已经成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新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工程已经完成了80%，目前北京已经形成千亩以上绿色板块250处，万亩以上的大尺度森林湿地290处。这190多万亩森林能够中和60万辆小轿车一年的碳排放，这对首都早日碳达峰、实现碳中和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天津。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天津市充分发挥滨海新区在天津市创新格局中的引领作用，以信创产业为主攻方向，培育中国信创股等一批主导产业突出的创新标志区。一些细分领域当中的中小企业和隐形冠军正在逐步成长壮大。详细情况，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一粒小小的纽扣，如果内置了射频识别芯片，就成为一个物联网标签。缝在衣服上，相当于给这件衣服从出厂时就带上了身份证，智能洗衣就可以实现。天津鲲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润泽介绍说， 比方说这个衣服标签，我们在里面存储上它的材质，存储上它的一些这种洗涤的条件，洗衣机足够的智能，当我把衣服丢进去的时候，它会自动识别这个衣服该用什么模式去清洗它，这就是个很典型的目前也比较火的一个应用。 如今物联网射频识别标签已经被广泛应用，但生产其中核心部分的芯片企业在国内却很少。为了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天津鲲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国防科技大学合作，实现了新技术路线基础上的新成果，产品识别速度更快，成本更低。李润泽说， 一个仓库里面我想快速实现盘点，之前用的二维码我需要一个一个对着扫，如果这里面有100件物品的话，我需要100秒。但是呢，咱们的读写设备如果在每个上面贴一个标签的话，只要按一下按钮，0.1秒就可以读到它所有的100个。芯片的话现在基本能可以到1角钱左右，可以到封装里面去，它的成本是0.几元。 目前天津鲲鹏所在的滨海高新区正在制定中国信创股建设3年行动计划，从人才、金融、住房等各方面出台支持信创产业发展的系列专项政策。 截至今年上半年，滨海新区已经聚集信创产业上下游企业上千家，逐步形成全国领先的产业链布局和全市信创产业发展核心区域。按照“十四五”规划，本市还将聚焦自主技术软件、自主 CPU、信息安全等方向前沿技术，引领天津信创产业保持全国领先地位。到“十四五”末，力争打造千亿信创产业集群。 三地热点，接下来我们关注河北方面。河北沧州东光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南国北种特色种植业，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我们来听河北沧州台记者吴思瑜带来的报道。 丰收时节，在东光县秦村镇无花果种植基地，大棚里摇曳在枝头上红绿相间的无花果，让整个基地弥漫着丰收的果香。采摘的游客穿梭其中，寻觅隐藏在绿叶中的红果实。 第一次在家门口摘无花果，真是太好玩了。 无花果的种植成功得益于近年来东光县大力发展特色现代农业，通过引进新品种、新技术，运用栽培新模式，实现了南方热带水果的成功栽种。无花果种植基地负责人严金玉： 除了游客采摘，我家的无花果已经不少超市签订了收购合同，现在不用担心水果卖不出去。 虽然今年受天气影响，果品上市时间晚，但产量和品质都比往年表现得更优秀。今年八月初开园以来，无花果检测的甜度就达到15度，远高于平均甜度13度，让南方水果在北方实现了甜蜜丰收。严金玉： 自八月份开园以来，我们几天时间就销售了600多斤，销售额1近万元。目前我们基地的无花果已远销国内多地。 一场相隔万里、跨越太平洋的视频连线日前在邢台市龙窑县第一中学举行。连线的双方，一位是第一中学的2019级学生苗毅，另一位则是202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成员会员、美国病毒学家哈维·阿尔特。在全国只有4位中学生或老师获得了这次和世界最顶尖科学家视频连线的机会，在河北省这也是第一次。详细情况来听河北邢台台记者王迪的报道。 在前不久，由中国科协教育部主办的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同济大学分营的线上活动中，苗毅同学在奇思妙想环节提问的是否存在对人体有益的病毒，病毒能否和人体互利共生，被组委会选中，获得了与诺贝尔奖得主哈维·阿尔特视频连线的机会。 当前新冠病毒对人体造成的危害，让我联想到了是否存在一种对人体有益的病毒，是否病毒能和人体互利共生，从而通过对有益病毒研究来造福人类。 在一个小时的视频连线中，苗毅不仅聆听了阿尔特教授有关生物科学方面的讲座，还现场提问了自己感兴趣的科学问题。 这次获得和阿尔特教授交流的机会，我感到非常荣幸。阿尔特教授的讲解拓宽了我的视野，让我对生物技术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激发了我对生物技术的兴趣。今后我将更加努力学习，继续深入了解有关生物技术方面的知识，加强研究，为生物技术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日前，乘坐北京二号线的乘客不难发现，继二号线建国门站的壁画修复如初之后，西直门站、东四十条站的壁画也已经完成了修复，重现青春。 这一次修复完成的是西直门站壁画《燕山长城图》和《大江东去图》，以及东四十条地铁站壁画《华夏雄风》和《走向世界》。壁画修复通过高科技技术，在不破坏现有成品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恢复了作品本来的样貌。专家还运用目前最先进的纳米超微颗粒清洗技术，在壁画的表面喷涂了一层纳米保护薄膜，对壁画做到最大化的保护和清洁效果，同时也能够延长壁画的寿命。 地铁二号线西直门站、东四十条站以及建国门站的六幅壁画，是中国地铁史上第一批公共的壁画，创作于上世纪的80年代。在地铁里陪伴了乘客30多年之后，这些壁画普遍出现了老化、破损等问题。为此，北京地铁公司从2017年起着手研究壁画的修复工作。2020年，建国门站壁画修复完成。 北京环球度假区即将精彩亮相，与度假区隔东六环相望的张家湾镇皇家新村里，几户民宿经营者已经把紧邻环球影城写进了宣传单。 日前，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等八个部门共同研究制定的《通州区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印发，支持乡村民宿发展。据透露，环球主题公园周边将会打造一批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精品民宿。 通州区文旅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环球主题公园周边将会打造一批具有地域文化特色、满足现代旅游需求的精品民宿和酒店，利用通州八大游公众号等各类平台宣传引导游客入住体验，并且带动乡村民宿的产业发展。 作为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双会场之一，首钢园与独具匠心的新型会展空间格局和花园式环境景观受到了广泛关注。记者昨天了解到，截至目前，首钢园已经完成了服贸会区域市政道路施工以及景观绿化，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观众将会获得现代会展和工业风貌、自然景观深度融合的别样观展体验。 来到首钢园，服贸区域的主辅道路已经是全线贯通。据工程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截止到目前，绿化施工人员已经完成铺装面积5.3万平方米，铺沥青路5.3万平方米，共种植桥灌木近1300株，包含了场内移株300株，外购的900株，还有线状树60株。 时间紧，任务重，加上强降雨不断，施工环境复杂等因素，绿化工程施工存在着不小的压力。为了确保工期进度，项目共完成了4个推进小组，将服贸会区域划分为4个片区，从1号馆到15号馆，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整个区域按照网格化明确管理点位，落实包干责任，保证绿化施工和景观工程按标准、按要求、按时限完成。据了解，首钢园场馆可以满足8个专题展以及配套会议、论坛等活动的场地的需要，致力于打造具有后工业景观风貌特征的花园式国际盛会。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第六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主办方国家话剧院昨天宣布，将会进一步扩大展演的线上规模，还没有演出剧目将会转到线上。在疫情防控的常态化背景下，本届邀请展缩减了规模，共遴选出了12部大剧场剧目以及10部小剧场剧目，将于3月到8月集中上演。 据了解，这一次展演也是第一次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上展演单元原本有7部作品，但是随着疫情防控要求的变化，线下的演出暂时取消，线上展演的规模扩大。其中《微光》《三味》《金色的胡杨》等12部原创话剧作品都可以在线上观看，让戏剧惠民落到实处。 另外，再来关注足球方面，距离2023年亚洲杯足球赛开幕还有不到2年的时间，天津赛区的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亚洲足联代表戴胜英一行于9号至10号先后赴天津推荐的训练场地和部分酒店进行了考察，并且对滨海足球场提升和改造进展情况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关注 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在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我国的体育健儿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胸怀祖国，奋力拼搏，取得了38枚金牌、32枚银牌、18枚铜牌的优异成绩，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其中参赛女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敢打敢拼，勇于挑战，超越自我，再次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巾帼风采，极大的鼓舞激发了包括亿万妇女在内的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 为了表彰我国女运动员取得的优异成绩，经国家体育总局推荐，全国妇联日前做出了决定，授予杨倩、侯智慧、孙一文、巩立姣、陈雨菲等26名女运动员全国38红旗手的称号，授予中国乒乓球女子女队全国38红旗集体称号。最后来关注一下水利部今天会商对于最新雨情、水情、汛情进行的分析研判。昨天8点到今天8点，全国降雨以分散性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为主，其中呢，江南、华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为中到大雨，贵州铜仁、广东茂名还有广西南宁等地局部都是为暴雨。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韩国政府11号通报，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200多例，为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第一次超过2000例。卫生官员说，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蔓延和民众暑期旅行加速疫情恶化，民众应休完假先做病毒检测再上班。根据韩国疾病管理厅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10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223例，比前一天多了将近700例。 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全德哲11号在政府抗疫工作会议上说，尽管一个多月以来许多地区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但由于德尔塔毒株流行以及暑期国内旅行的增加，新冠感染病例飙升。韩国近期新增病例近一半出现在了首都首尔以外地区，集中在度假景点。那么全德哲强调，无法确定感染源的新冠感染事件增多，民众休假之后应该主动接受新冠病毒的检测，确定结果为阴性之后再返岗上班。 据德国多名消息人士10号向媒体透露，德国政府将从10月份起停止向全体民众提供免费的新冠病毒检测，以期进一步推动新冠疫苗的接种。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天与全国16个州政府的负责人开会，讨论如何应对新一轮的新冠疫情。路透社以多名了解会议内容的消息人士来源为报道，默克尔和州政府负责人同意从10月11号起取消免费的新冠病毒检测。不过，因未成年或怀孕等原因无法接种疫苗者，在接受疫苗检测的时候可以继续享受补贴。 再来关注美国方面，近期美国新冠疫情迅速恶化，日增确诊病例数反弹。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3号至7号连续5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超过了10万例。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近日警告说，由德尔塔毒株引发的病例在美国各地急剧增多，除非大部分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行动起来选择接种疫苗，否则美国可能在今秋陷入到麻烦当中，病毒将会拥有充足的机会再次发生变异。 为了遏制疫情的蔓延，美国一些州和县又开始收紧防疫措施，比如恢复室内的口罩令、强制医护人员或公职人员接种疫苗等等。但是美国国内抗疫一直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迄今美国各界对强制接种疫苗或佩戴口罩的态度两极分化严重。 再来关注英国方面，英国自然杂志网站日前刊发了一篇新闻报道说，美国农业部研究人员对该国的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以及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部分的白尾鹿的血清样本进行了新冠病毒抗体分析研究，发现1/3被抽样的白尾鹿体内有新冠病毒的相关抗体，其中密歇根州采集的样本当中60%都检测出了抗体，这表明他们曾经感染新冠病毒。 目前这些鹿群感染新冠病毒的途径仍不确定。国家地理杂志引述美国农业部研究人员的话说，多种活动可能会让鹿与人类接触，从而使人类感染新冠病毒，包括圈养鹿、实地研究、保护工作、野生动物旅游、野生动物康复、喂养和狩猎等等。其他可能性包括通过受污染的废水或接触其他被感染的物种。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秘鲁卫生部长塞瓦略斯表示，秘鲁政府预计将会在9月最后一周发生第3波疫情，目前正在协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全力做准备。据报道，塞瓦略斯表示，他将与所有地区的卫生部长以及局长、省长会面，以便了解他们在医用氧气 ICU 床位以及医用氧气中心方面的要求，以及面对第3波疫情的卫生相关计划。 塞瓦略斯指出，截至9月底第3波疫情开始的时候，秘鲁政府可能无法按计划完成70%的人口免疫，因此国家必须优先为60岁以上的老年公民接种疫苗。他说，死在 ICU 病床上的人当中，有80%是60岁以上的人，而这个年龄段有120万人还没有接种2剂疫苗。本月秘鲁将会接收800多万剂的新冠疫苗，这将有助于秘鲁继续完成疫苗接种计划。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连日来阿富汗塔利班对阿多座城市发起进攻，美国总统拜登10号说，阿富汗领导人必须团结起来，政府军必须要为自己而战，为国家而战。他承诺美方将会继续向阿方提供军事援助。